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为爱痴狂》的歌出现在刘若英的第一张专辑当中，那是1995年。在这之前，其实她已经在新乐园工作室跟她的师傅陈升来做了3年的音乐助理，终于让她等到了出片的机会。而这张专辑里面也充满了青涩的真实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技巧退后充满了浓烈情感的作品，这是杨宗纬的《洋葱》。 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寂静，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

八九十年代，我们习惯于把歌手分作偶像派或者是实力派。如果说硬要这样划分的话，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手苏永康和周蕙一定是属于实力派的两位，一位是非常擅长情绪的铺陈，而另外一位的声音有着让人一听难忘的特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一直在酒吧和听众的身边为人们演唱，所以歌唱实力才得到不断锻炼和锻造的歌手，他是彭佳慧。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现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伤痕累累我也不管。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 情歌之所以让人痴迷，是因为它的确唱尽了很多爱情当中的说不清道不明。比如说刚才这两首歌，一首歌叫做相遇太早，而另外一首歌叫做相见恨晚。关于缠绵的情歌还有太多种，我们接下来听一个用鼻腔共鸣来发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刘德华，缠绵。

刚才我们听到的许美静是从19岁开始出道，1993年新加坡的嘉禾唱片公司签下了一位新人，那一年许美静从此踏入了乐坛，并且结识了她的老板兼制作人陈嘉明，此后歌坛上就多了一个既清冷又让人觉得具有神秘感的声音。但可惜的是，也因为为情所困，她没有在她的事业范围当中有更大的成就和纪念。接下来我们在大派主打歌继续要带你听到庾澄庆的翻唱歌曲《叶子》。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哦，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我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我担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这首歌是台湾的已故歌手阿桑的经典的成名作品，经过庾澄庆这一次的翻唱呢，把其中的悲伤的味道给弱化了一些，他的编曲部分显得更加的轻快。而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介绍听一个年轻的时候非常肆意潇洒的摇滚女歌手，她几乎是一个时代的传奇，她的名字叫做罗琦。好多年不见，当他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却变成了一个非常温顺谦和的充满了母性光芒的女人，所以时间真是拥有无穷的让你觉得奇妙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掌声中，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你我的心梦用双手也能相拥。如果有我知道你会为我留下指痛，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而且我们尽量保证每一首歌都有它不同寻常的来历。接下来这首歌呢，出自王菲的大卖的专辑《只爱陌生人》，歌曲的名字叫做《催眠》。这首歌的作词人仍然是非常大牌的林夕，作曲则是优秀的音乐人郭亮。 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也算是王菲的鼎盛的时间，所以现在王菲的歌迷只能够通过她那个年代的一些歌来对她进行慢慢的怀念了。